欢迎嚟到我黑叉低聊，我系杰特。今次咧就系、是、我哋嘅超监大人嘅毛毛大挑战。 毛毛， 你系毛毛？ 我呢几年嚟诶咩啊？毛得最紧要嗰次嚟。 你唔系你几时嗱？你所谓嘅日本塔征服大远征大绝大挑战。你系几时知道呢个几时知道有呢样嘢先？ 其实就二月嗰阵时。 咁即系咁，你谋几年咩？屌！ 唔系啊，我系话呢几年谋得最精妙嗰次、啊。 我嗰、那个我自己清清楚楚嗰个又谋咗几年。 应该我唔系话谋几年，我系话我计划得最精嘅一次。我呢几年嚟咧， 你从来谋啊你啲嘢 系。啊，你我系啊，我从来唔谋噶。我接近系从来，例如去嗰二月嗰次就系去睇光美之外，基本上我冇谂过去任何地方啊，我完全系零嘅其他地方系，我只系谂话哦咁啊，见到我其实嗰次连横滨都未必去啊，嗰次其实谂未都冇谂必都特别谂住必要去噶，只不过啊咁第一日哦咁去咯咁样系咯，就系、是、咁简单啫嘛，就系、是、所以我系冇订到上 deck 嘅飞。 你边度知道有呢个全塔祭拜嘅嘢噶？ 其中一个塔上面睇到咯。 边个塔啊？ 138。 哦 ，I 字嗰边喺木曾村公园嗰个竹笋塔，因为嗰起法咧就即系其实因为每嗱我自己啊，由我第一次去日本咧就必定我系必定话要上东京铁塔嘅，因为我唔知点解嘅。我几鍾意登高可以话因为行山唔知点解同可能类似呢我鍾意登高去到见到呢塔会多数都会想上。因为其实去过东京铁塔啦,Skytree 嗰全部基本上我去上过晒。好似 Skytree 咁样新市坑咁样就好多人去即係好多中国人都会去啦但係其他塔呢真係好少中国人㗎。 正好正常噶，我自好似我东京铁塔多系好多啊！第一次去本时候去东京铁塔就纯粹就咩睇完魔界骑士就，因为睇呢度有边学生三间学生咁大啊咁细嘅地方，咁去咗确认一下。 魔界骑士，喂，但系东京铁塔对 Camry 嚟讲唔关魔法骑士咯， 有多添，讲真就 东京巴比伦啊， 大把啦。 对巴比伦 X 嗰啲啊，全呢两套都系噶。 嗰年经魔网就系你睇动画边动漫画。边个唔东京铁塔例必找镬噶嘛？咩魔界转生嗰啲咁嘅古灵精怪嘢，一定有东京铁塔嘅。 symbol 日本 symbol 系咯，其实应该东京 symbol 咯，至少就算唔算系日本的 symbol， 都系东京嘅 symbol。 东京嘅系算系日本 symbol 之一嚟嘅，佢富士山系日本几廿。 富士山系天然 symbol， 东京铁塔系人工 symbol。咁我喺其中一个塔度睇到有，其实我冇记错咧，我喺几年前去大阪已经见到呢十九个塔噶啦。我知道十九二十个塔有个组织，但系冇去特别睇。咁突然间，即系唔知点解，跟住睇到原来有个咩拉力嘅，有个即系日本好中意嗰啲吸引仔、草引仔噶嘛，日本好中意噶嘛。又连啲咩车站啊乜鬼都一堆啊，可以草引仔嘅。就算系试过几年前系喺净系喺。Skytree 下面的商场都有一个六个印仔的若松踏板的小拉力。即其实一种 OA 的野外定向式的玩法。类似其实就是野外定向那种思维来的讲真。那他就个塔 ,19 个塔以前20个有一个塔洗了底。其实跟着就设计了就自己想着因为即会谂住啦，因为呢个咧就同百荣城啊嗰啲又唔同嘅，佢系只会俾你一年时间，即系由第一个你由买嗰本300 yen 买嗰本书嗰本stamp book 开始计一年。你当然你去一个塔先买噶啦，佢系好其他地方买，系要喺嗰啲塔度先个塔度卖俾你嘅。咁你个价你如果你买嗰本书仔，你冇理咁急噶嘛，系咪先？即系由嗰个。第一个开始到最尾，你只要齐要一年时间之内，如果唔系咧就 fail 嘅。咁谂住，即系讲真嗱，对唔系住喺日本嚟讲，一年去晒咧，真系有难度嘅，真系有难度嘅。咁就谂住谂下，不如咁啊，一次过铲晒佢算咯，即系嗰种玩嗰种谂法咯。咁你横掂都系咁一次玩法嗱，不过而家讲翻先。玩过呢次之后，我真系发觉咧， 我个人自己其实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样扫法的。我是真的比较喜欢以前那种，因为有一种回到来玩，明明玩了17日的，16、7日啦， 不知道玩了什么， 但回来好像没玩过这样。 即是有关系，我清楚，我清楚18这样，我计划了几年的，即是我自然有知道清楚18日本直段大挑战这个玩法之后，或者我想想玩的了，那我自己就请了成半个月，成14日的。 因为你假假堆都有本，都算是半个帖子啊。 是啊，算半个啦，我没有直接那么夸张，但我自己就特登首先搵喺亚马逊订书啦，睇网页就搵下有冇咩啲路线图啦，即係以前玩过路线，跟住订咗JTB 时间表，就一路计睇下咩班次 check， 淨係为咗读呢个嘢，我搞咗成两三个礼拜，淨係设计路线图咗喎。因为我最麻烦就咩呢，啲路线图有几个就咩，一分钟转车大冒险，一分钟转车死啦！话如果一分钟转车，由呢个月台上天桥转下个月台扑街。好在就系有几个一分钟转车嘅月台，其实就系咩？行过隔篱嘅啫，十公尺都冇隔篱，咁就平攞住个 keep 冲过去，廿秒都行咗过去啦，咁就安心啲，唔系就濑嘢噶啦。 啊，不过呢样嘢就系因为仲要再加上日本啲车。啲火车基本上除咗五点，即系五点，有阵时候有啲五点真系， 唔系有时好多五点嘅， 但系准确性嚟讲系全世界 number one 噶嘛，佢真系可以准到咁样嘅话，我全世界嘅人去日本其中一样惊讶嘅，尤其是外国人，美国唔系英国尤其欧洲都仲有啲，即系都仲冇咁夸张啊，英国先最夸张啊。对火车个唔满点呢样嘢，个准时嚟讲呢样嘢啊，睇所有外国嗰啲实况啊，去旅行啊嗰啲，即系我都会睇啊，嗰啲全部都觉得我顶你咩卵事嚟呢啲，竟然可以睇到准个分钟，系真系嗰一秒就走，嗰一秒就到咁样嗰啲，真系去到咁样嘅，即系外国对外国人嚟讲，迟五分钟到冇早开。即是话，因为早五分钟开车已经是算是准时的了。是早五分钟开车对他来讲是准时来的。好恐怖。所以其实这样东西这样清楚真的日本才玩到的。全世界真的都是日本可以玩到的。这种这样的玩法。 我都买了东西的，因为之前其实孙伯父和小直那次我都讲过，就是搭车为所以搭车，就是那些路轨中间有闸在那里可以给这些车过的。我是搭 平交道咯， 快速本线，突然话俾知坏，闸次线坏咗，等架车停咗20分钟。本来咧我就谂住机路车话，又半个钟头时间，我食啲嘢，结果得翻五分钟，叫我由朝头早铲到落去我系首先我由岩角啊，关西岩角啊，跟住有咩时间先可以坐低食啲嘢啊？赵俊，你话几下远啊？ 唔系咁啊，即系 关西去到由关经过大阪，经过京都， 即系中间唔系，即系中间连车站变咗，即系连变咗都买唔到。 好勉强买咗两个，系赶时间后就系执两个饭团算数 咯。咁我都真系惨啲嘅， 大佬佢又赶到扑街啊！ 咁我就冇你嗰个咁惨，因为我咁样咧就睇翻个地图，然之后咧就 check 翻，其实有一样嘢因为。我仲要玩一样嘢咧，我系决定咗一定要喺十月一号完成，同埋要喺名古屋电视塔完成。点解要呢两个地方完？点解要呢个时间呢、这个地方？因为十一号咧就系佢哋自己呢十九个呢、这个塔叫做 All Japan Tower Association 自己定一个节日叫展望之日，十月啊嘛，十一啊嘛，拖华啊嘛，拖，所以就见咗就系、是、做咗个叫做自己个节日就十一日，所以我就特登拣个日。然之后名古屋电视塔其实就系众多即系日本所谓铁塔六兄弟。最出名的那六个铁塔，同埋是最旧的那批铁塔那个设计者，日本塔来讲是日本应该叫做什么铁塔之父，日本铁塔之父的第一个塔，就是即叫落成的第一个塔，就是名古屋，我看回的时间就是名古屋电视塔。其实好像说第一代的通天阁或定是函馆嗰个系再早，但好似已经系拆咗噶啦， 即係好似已經係而家事實，而家好似東京國係二代定三代啦，已經係即係唔係第一代㗎啦。咁所以應睇翻時間應該就係佢最早，所以就去名古屋電視台。我要咁樣，所以又所以啲路徑咧，其實係有啲問題嘅。其實 你係點行嘅路線係大致上 嗱，首先去福岡塔啦，即係因為香港有平機直飛福岡，去福岡塔，跟住就過去別府有另一個塔。在别府那里呢，因为福冈过到别府呢一夜的了，他的别府那塔就收得很早的，就所以呢就在那里过一晚，就之后第二朝上了塔呢就去下关。下关这个位置最 tricky 的，因为下关呢如果要下一个呢在岛根，最近那个在岛根你说几远呢，只是如果是你要去由京广岛啊江山过呢四个钟定五个钟以上。咁所以我点谂呢，结果但我諗下搵下，发觉有夜有通宵巴士是由博多过去岛根。 哦太慢晒呢啲嘢真係。 咁所以呢就十二点左右去到下关。咁啊去到夜晚十一点几十二点左右，未到十二点十一点几嘅，就喺博多开。咁我中间点呢，嗰十二点咁就行下关囉。因为下关其实睇返嘅下关到门司呢，其实呢你半日左右已经行得晒。 好正常。 如果你唔行，唔系话系晒，如果你唔系行咁多嗰几个鱼市场嘅话呢，基本上呢唔系太多，即系唔算系多嘢，太多嘢唔系算唔需要睇人，同埋好密啊，好密集啊。当然有几个位系远嘅，即系例如下关，其实三个下关门司，仲有一个喺武雷公咁远嗰边，你冇车基本上好难去嘅嗰、那个，仲有一个叫三个，嗰边有三个鱼市场噶嘛。嗰三个其中两个其实就喺车道附近啫嘛，根本可以半日就行晒。咁我咪喺嗰度玩，即系叫做行半日咯，跟住就搭。车，因为我买咗 green 车，随时搭，总之见车就上，咁就系啲长嘅 JR， 跟住就过去博多，跟住行通宵车过去岛根景港。啊，呢、這个嚟行咯，咁样，跟住去景港之后就香取先。啊，点解咧？因为其实咧香取呢个塔咧叫真系金塔高塔，即系金塔高塔。佢呢个塔咧就脱离咗噶啦，离开咗个即系脱咗团噶啦，洗咗底嘅。咁佢系谂住去埋，顺便点解即系顺便做一日 buffer？ 因为前面头先讲，如果有啲乜嘢冬瓜豆腐嘅话咧，就好就要补飞咧就好难嘅。其实你如果即刻去下一个位置就补飞就好难，所以就落埋香取。但系落埋香水之后就变咗麻烦啦。点个神户啊？阿仆我又谂到喺高松搭 Jumbo Ferry， 哇， 通宵船 去咁尽啊，玩到 嗱。所以喺香水嗰度咧瞓一晚，然之后香水过高松咧嗰度咧咪玩半日咯。嗰度咪要玩半日咯，当由头半日咯，咁样嚟玩咯。跟住通宵过度，跟住嗱香水过高松就过神户。因为有喺高松过神户啦，咁啊神户嗰度咧，因为嗱神户港塔咧就因为而家喺度装修紧，所以就唔使上嘅。啊，结果咧就变咗咧，就抽咗两个钟头出嚟咧，就半结塔叫早半日啦，可以过基路城。结果十四年，所以我讲到十四年初开放未开放过嗰个角仔，我上到。咁样可以搭到落去，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就应该唔去基路城，因为十点九点起十点开嘅话咧，咁神户塔吸完之后咧，就过大阪、梅田天空塔天空大厦，跟住就系、是通天阁呢两个行完之后咧，就过京都塔，京都塔呢度咧就四个塔，咁就唞一晚咧，咁啊去到京都塔我都成五点噶啦，晏昼五点几六点噶啦，咁跟住过完一晚之后咧。就系呢个咧，就系个富山先，应该系，我记得应该系富山。就呢个又系一个好棘手嘅地方，因为嗰个系东沉方， 哇， 东沉方塔， 我顶， 好棘手呢个地方，因为嗰边要2026年先至起好新干线，新嘅新干线系嘛？我仲要翻嚟，我仲要翻咗嚟先公布啊！ 最麻烦就讲冇车嗰度下麻烦啊个头，因为 因为咧金泽到大京都大阪嗰段路线，而家只得 仲要 得料啫嘛。 唔系，我仲要搵唔到通宵车啊！如果搵到通宵车，我京都唔停啊，直接飞过去啊！直接飞过冇啊！我嗰头冇通宵车啊！ 梗冇啦，边有咁易啊？ 跟住结果我过咗去，咁啊算啦，不如耗一晚，因为嗰头去阿瓦啦，浸一晚温泉咯，浸一晚温泉。咁跟住咪喺度玩一日咯，即系其实玩半日，第二朝即刻飞个去石洞。突然间唔记得嗰个大方个县系咩添？那个总之去到富山之后嗰边嗰个咩鬼县啊？ 石川 石洞。 石洞 又其实个我记成日记得嗰个位啊，唔记得个 算啦。 即系跟住去埋之后咧，反而咧我唔落翻名古屋住，因为最尾啊嘛。我是由那个由石洞嗰直炒翻落去东京 哦 其实 北陆星咗先 系啦我唔记得总之系直炒 系噶你富山跌北陆星咗先噶啦 咩我去咗东京之后我其实系唔系去东京嘅结果睇翻因为我以为咩事啦原来那个因为横滨港塔啊，我以为六点收啊，我六点收嘅，因为我去埋，因为要由富山过两个塔咧，其实应该横滨嗰度赶唔到六点，难，其实又唔系赶唔到六点嘅，系难赶到六点啊，所以我开头唔谂住咁样噶，我点知睇到系日头报六点，夜晚报到十点，即刻铲埋横滨。即刻踩埋横滨之后过千叶，千叶有个港塔，不过千叶嗰个港塔咧，话一喺横滨度行一下，去一去，因为横滨基本上冇，我都行过几次啦。 横滨除咗去中华街之外，冇嘢好行噶啦。横滨好 其实应该话中华街都冇乜嘢好行啊。 我上次我去横滨就咩啊？睇高达啫嘛，睇高达冇嘢好行啊，即刻走咯。我连中华街冇入去。不过脚啦，继续 啊，系啊，福井先啱， 福井 跟住先系富山，福井先富山，福井就中层方，富山先。 哇，福井有几多啊？系我只对我嚟讲， 都系嗰对福井金泽咁样去过去嗰度嗰度，即系咁我就变咗麻烦。不过去到千叶咧，就好就瞓一晚，就第二日朝早就过去遥子。又是啲新格咁啊姚因为呢度呢去到呢度其实因为大部分已经搞掂咗㗎啦即係大部分搞掂咗就好舒服㗎啦即係 棘手嘢 其实剩返就姚子棘手可以讲真係剩返姚子係棘手嘅啫。咁我亦都预咗成日一朝早六七点就搭去入咗姚子入咗姚子就行成日啊真係行咗成日咁滞啊晏昼三四点先走啊。我十点入，我应该系九点入去啊！我九点已经入到去遥子噶啦，我因为嗰度有几个位，犬吠塔啦，跟住睇东影，睇东影 logo 啦，嗰个石梯嗰度啊，系话系嗰个位影噶，嗰位其实话封噶，唔俾人入噶，而家，但系其实只系有个牌仔话前面会有危险落石。唔好入咁嘅就冇嘢其实冇真 係。都系其实好多地方都系话话派实实啲冇人嚟去。 日本好多地方系咁样其实日本好多地方。跟住因为我系由犬吠塔行到过去最后即系遥子塔嗰度行咗成日。亦都好多嘢睇讲真嗰头都真系好多嘢睇啊。所以其实行到尾呢结果呢就去到三四点先出翻嚟，跟住翻去千叶去埋港塔咯，千叶港塔，跟住瞓第二日搭飞机搭晏昼机，因为我惊起唔到身，跟住搭晏昼机咧就直飞札幌。其实咧我点解咁烦咧？因为其实要俾多成五六百蚊嘅讲真， 因为晏昼机嘅话，如果你系。如果你买啲咩45日角嘅话咧，啲接啲好窄嘅位嘅话咧，系开万三嘅。 唔系都要六计翻讲咪六七百蚊。 系咯，啲冷门时期。 同埋我要背囊啊嘛，我要寄仓啊嘛，嗰都一嚿水啦。即系结果六大七百蚊左右。我点解咧？因为我睇过你而家未有直去 札幌嘅新干线。你要去函馆再转咧，其实咧八个钟咧， 好耐， 好耐噶。所以我宁愿直飞，直飞函馆，仲要因为重复啊，我落咗函馆又过去，同埋函馆就好晏，函馆可函馆塔，函馆即系唔系札幌塔，札幌电视塔就去到好晏十点嘅。咁但系五菱阁嗰个扑街啊嘛，六点收啊顶。好似唔知六点定四点先，好似总之好早收噶，咁变咗第入去又唔系，即系你入咗去，跟住去札幌，跟住去札幌，由札幌出翻嚟又系赶头赶命，咁我点咧就不如跟住发觉落陆机咯，新千岁机场落陆机咯，搭半个钟去到新机场搭唔使半个钟就过到札幌塔咯，咁咪去咯，跟住就机场，跟住我仲要嗱呢、這个咧就本来我谂住喺札幌度。stay 一日嘅，咁但系谂谂下，我札幌 stay 一日 ，stay 嚟做乜啫？去学乜都去唔到。札幌我至少去玩，净系札话唔好话包话，唔好话函馆添啊！净系札幌你至少都玩翻三五七日啦，系嘛？我唔好你话，就算唔去失根，系咪先？你净系以我哋玩法嚟讲，札幌玩三五七日好正常啫，好平常啫，系咪先？咁啊，不如乜都唔好玩啦。嗰日上完札幌塔。通宵车过函馆， 通宵车巴士啊， 博大把， 我知我知大把， 通宵巴士过函馆， 哇！又买张 pass， 跟住用大抌搭巴士，又搭巴士又搭飞机，真系话真 系。唔系啊，你如果你因为我唔敢搭嘅话咧，啲时间好难，好麻烦啊， 一定要 嘅，啲时间好麻烦啊。要住又麻烦，咁所以不如咁样啦。咁突然之后咧，咁去到五菱阁嗰度，去到五菱阁啊。五零个又翻跟住就翻嚟，跟住就去东京啦，月岛咯，我住月岛附近啦，个啊，其实我睇翻咧，八段骨啊嘛，嗰头咧，如果你唔介意嗰头唔系啲咩多位嘅，其实以宅嚟讲，嗰位其实 O K 好住，因为你去嗱，你去上野又有车直去啊，系一站，唔使中间唔使转啊，去东去秋园又唔使转车，你去好即系中野嗰啲又系，即系好多地方你都系唔使转车，但系呢个站好点解咁奇怪？但系好似未听过人讲呢个位 stay 咯，但我睇翻原来，佢好多我哋嗱。去宅嘅玩嘅地方嚟讲啊，反而你去涉谷啊，新就麻烦咯，那个位置就冇咁就唔直接咯。反而我其他我即系总之去宅圈地方咧，嗰、那个位置其实好爽，即系真系嗱，有因为有两条 C 铁啦，两条 C 铁加个 JR 都有喺嗰度有站啊。好，所以好奇怪噶，我未听过人喺嗰度，因为我系笃笃笃笃到。我谂住，因为我谂住行一下，睇完只加里津妖精之后，谂住去月岛逛转喺月岛附近睇一睇有啲咩，跟住就见到个平价嘅，就去嗰度。咦？点知原来真系 OK 喎，嗰头即系你唔系为咗去探，如果你系为咗有个地方 stay 而去宅圈嘅，而你又唔因为讲真，抽完嗰头贵好多噶嘛，即系嗰啲酒店贵好多，至少贵三成啊！抽完嗰啲，我呢个300蚊啫嘛，一晚港币计翻，一晚计翻300蚊， 五千嘢算平，我真系平。 系啊，300蚊港币啫嘛，其实 而算好平添，直情我记得系而家， 即系东京好难揾啊，东京好难揾呢个价噶。 东京嘅话，东京啊，连以前连出现东京，除非你住到南千住嗰啲咁嘅 我连 未深九酒店，唔系话你生日似样少少，你都6000 yen 啦，六千几起底啦。 唔系而家再贵咗，而家呢排呢点再贵咗？ 其实贵咗嘅，而家因为去嘅机票平，飞过去机票平，但系落如果喺东京落地，你东京住咧，问题喺东京嘅酒店越嚟越贵。 唔系多人争啊！ 一来啦，二来系 日元水低咗嘛。 一来指数低啦，二来咧唔单纯话争啊，系多咗新酒店起之后咧。其实是个价是拉高了。 多了新酒店亦都反而有一样东西少了民宿。 是 亦都少了人揀民宿。 或者少了一些平价酒店应该说。 即系大家以前去开，头先话喂蓝天柱嗰啲啊，即系以往啲即系 只做多数做做诶、自己日本 business 啦，当 business 啦，嗰啲都少咗嚟咋。 而家你东京你想搵即系话比较方便嘅，得翻东环咯。 我北嗱， 唔系东环，东环 upper 嗰啲，你500蚊一晚都平啦，都算平啦。我远归嗰度都要500蚊一晚， 我 book 咗啦，我 book 咗12去睇二次元。佢未派，因为系经旅行社未派酒店俾我。我 check 翻佢旅行社 list 出嚟嗰堆酒店，最平都7嚿水。 抽到啊！ 抽到啊！ 哇，恭喜啊！ 最平都7嚿水，佢收我10万一盒，合理啊！ 10万啊！ 啊！ 要啦！ 我两日呢个音乐会去晒，跟住3日。 啊！你喂，即系你买飞嘅话，你一定要第二日噶。即系嗱，我而家等 佢个 plan， 佢系三个 plan 嘅，你是但一日或者两日去晒。 喂，咁唔使谂嘅喎，样嘢。系。 外国人嘅话，宁愿去晒啦。 一定系嘅。即系话明下年2024年3月fly 搞个小组甲子园咁样。我而家等紧佢，一定会有海外飞嘅。我等佢一停，我计埋两日噶啦，唔通悭埋咁嘅钱，10万亿咪10万亿咯。 唔系去你去得嘅话，你都唔争在嗰半日啦。争 在啦，俾埋佢啦， 好俾佢啦。 系啦，咁跟住去埋，跟住喺遇到之后啦，咁啊，跟住其实剩翻嘅就剩翻系东京铁塔，同埋跟住就系过去喺名古屋。嗰边 哦，依个最尾慢慢杀到咗呢啲， 系剩翻，因为明哥嗰边仲有东山嗰边啦，同埋喺其一宫嗰边嗰两个，即系头先讲138嗰个。咁其实因为其实我每个塔咧，我都预咗几一两个钟喺度嘅。咁其实就有几样嘢啦，例如喺通天阁咧，我玩紧俾多1500佢啦，系。玩埋个滑梯啦，顶系啦，俾多1500玩埋滑梯。去东京铁塔咧。自己攞嚟衰，自己攞夫嚟山，行扔上去。 哦， 扔楼梯扔上去。 唔系，你系扔你下边嗰层扔上上面嗰层。 唔系，净系可以扔上去150啫，唔可250俾你扔上去噶，净系得150嘅咋。 由地下上中间。 上150嘅咋，只系俾你上150嘅咋。 绝对唔准个傻事。 咪10多分钟啫嘛，10分钟搞掂。 大佬啊，10多分钟好鬼攰啊！屌，10分钟。 喂，咁我之后138嗰度见到佢，唔知做乜。上次去，因为我二月嗰阵时其实去过一次噶啦，嗰阵时冇，今次突然间话有得行， 哦， 照行上咯，再行埋上咯。 你超金当行山啫嘛， 我自己亦都好傻啊。 唔系啊，但系今次其实咧。有啲新有个问题啊，我唔知做乜鬼啊！今次第一日定第二日咧，已经系两只脚已经起水泡，仲我唔系脚踭起水泡， 咁快 系啊！我仲要个位系喺脚趾公罅嗰位啊！ 哇，咁奇啊！ 两只脚都起，同埋尺骨嗰位啊！ 哦， 因为好大个水泡咧，有个脚趾公罅嗰度拉到落去尺骨嗰度咁大噶， 哇！ 嗰个位咁大个水泡，两只脚都系啊！仆街。跟住所以搞到喺度趌下，咁哇好鬼死辛苦。前半其实有好多嘢，即系变到成个身体好似真系又好，即系好又真系好似病病地咁样咧，真系唔知点乜鬼咁样。平时明明就系嗰对鞋，又2、3、2、4嗰对鞋嗰啲物，咁但系点解今次咁样？我真系唔知点解。跟住终于放水扑啦，放水咁你先，反而后边冇事，可能真系太耐冇真系行得咁。其实某程度因为讲返去到最尾啦，跟住好搞鬼，去到东山嗰度还念睇返咦时间仲有咁多时间，因为30号先上东京铁塔，单之后下一个塔嘛，咁諗下结果有网友讲话，跟住过咗去地獄湯睇呵罗去呵罗拉联名嗰个地獄湯嗰度，因为附近㗎咋，其实行一个钟头㗎。在东山动物园的塔行一个钟过去地獄湯那里行一个钟，那里就过去玩了，玩完之后就是半日，晏昼12点钟就搞定了那里。因为即是有一件事怎么讲呢，因为这些塔呢有些地方有些塔呢你会行耐一点，有些塔呢因为我去一来我去过，二来其实真的没什么好看啊。个塔冇乜嘢展品啊！嗱，如果你 正常嘅塔，其实点我唔中意去塔就系去塔，其实冇咩好睇嘅，即系纯粹 睇风景， 睇风景， 上顶睇风景。 我唔系中意嗰类嘢嚟噶嘛。 有几样嘢，好似如好似东京铁塔咁，其实东京铁塔咧下边个商场嗰度咧好多嘢睇嘅。我唔知而家仲有冇个蜡像馆有冇拆到，咁但系其实咧好多嘢睇嘅，好似系 Sky Tree 咧，其实有个水族馆啦咁嗰啲。水族馆我上次去又冇去过，咁但系呢啲咧，如果你行埋呢啲咧，其实就都几嘥时间。唔系，都几会耗时间，唔系嘥，几耗时间。咁但系唔系嘅话咧，好似东京塔咁，我讲翻啦，我以前去第一次上东京塔咧，喺东京塔要六个钟，东京塔上面六个钟。 哇！有咁多要去咁耐做咩啊？ 晏昼三点到夜晚十点走，嗰次系 咁耐做咩啊？ 七个钟系。 你上面瞓觉。 由日落影相影到夜景，再影完之后行下边嗰个商场行咗个。我只行咗个零两个钟啊，个商场都行咗成个钟。 我喺个地方住嘅，喺日本，我喺一个地方够咁耐，最上一次应该就喺应该系啦，应该就喺函馆山，因为影夜景。 你要影夜景，影日落。 我三点钟上去八个位，然后咧就沟，然后就忍受寒风，唔喐，扎住个马，等佢日落，等到夜晚七点钟。 喂，你行管山，你唔抢位，你日日攞位景噶、啊，你 位一定我所谓 一定要争位噶。 我中午就上咗去啦， 差唔多系好似日日都好似日日都系好似影烟香港影烟花步维港咁样噶。 最惨系咩啊？嗰时系二月落紧雪，仆街！上次揸风雪剂啊，哇，冻落山嗰时冻到硬晒。咦，嗰次我话咩啊？我知道嗰时咧，我知道咧，北海道嗰时开通嗰时候咧。咁哈拉马船啊，即系影其中一班夜行火车就废噶啦。我为咗嗰次，为咗坐多次，就特登嗰时去嘅。 咁啊，讲真啦，好似咁结果咧，好似咁讲啦，听咗咁，因为如果我嗰几重，例如通宵车啊、通宵船啊、飞机，如果用埋 JR 用埋张 JR pass 嘅话咧，我买 Green 14日嗰张70,000+，如果咁计嘅咧，就一定赚。但系我而家咁样嘅话咧， 一定赚。 我大约其实是差不多的，应该就即是就算蚀都可能是70,000+呢，因为它77,000的嘛，都是六万尾七万头最少都，因为我没有计清楚啦。同埋如果你即我是这样，即所以其实 OK， 其实70,000+这个价是一样的，正常的。 咁我一定有赚啦。 但係110,000呢就真係一定佢一定赚嘅。佢一定係佢好难佢唔赚啦，110,000㗎嗰度。即係之后加咗价就好难佢唔赚啦。 我就一定赚㗎啦，因为呢12,600定呢就係、是、 咪你嗰 个 咁 五日嘅清晨八。 咪 你加2,400嘅2,400 yen 嘅木古奈同埋金别嘅一段小段升降线嘅自由票。加埋15,000， 你嗰种唔同噶，你嗰种摆明唔系为咗赚钱啊，因为其实睇赚 钱嘅其实， 唔系因为如果睇翻咁样咧，佢之前个定价咧系某程度真系冇唔似系赚，唔系赚钱价。 一样就系、是、嗱，首先一样解清楚啲人就话，1,800佢话蚀钱咗唔搞佢，1,800从来冇谂住赚钱噶。首先就系1,800佢净系佢唔系俾外国人嘅，佢就俾国外人，而家仲限定几个假期。你限几个假期？坐慢车，有一定系呢两个条件好。 有一样嘢，其实佢唔系，我谂可能真系，其实佢唔系拒绝外国人，而系佢 唔会想，唔会唔系， 即系唔系预俾外国人玩啊。 系啦，好简单，外国人好似咁样段时间，喂咁宝贵，你仲要我坐火车慢压啊？冇可能噶嘛。 唔系，因为其实嗱，如果呢个你睇有睇《铁血之旅》咧，你会睇到其实点解会有1,800呢样嘢出嚟。而是因为是有人咁玩，有班铁子咁玩，成为咗，然之后写 QA 啊，写评，叫佢哋出啲咁呢类嘅车票啊。你睇以前睇动画化咗，又提到呢样嘢，嗰、那个系唔知叫系东京定乜鬼嘅一个环状，即系叫玩晒，唔知点写，系要出闸去隔篱个闸噶，你要同佢讲佢嘅，就会俾你直接走过去噶。嗰、那个系买唔知买平飞。过噶系俾你过去，系出咗闸俾你入翻闸噶。你同佢讲你系玩呢种嘅话，佢系俾你做呢样嘢噶，因为隔篱嘅对面噶系对面嘅，但系另一个站嚟噶嘛，佢俾你玩呢样嘢噶。呢种其实呢、这个我睇佢入边讲《 帖子里面有讲过，呢种玩法系有人想咁玩，叫佢做呢样嘢，结果就俾你咁玩啦。系佢哋要求出嚟，即系班帖子创造，唔系啲 JR 啊，地铁公司，唔系佢哋做谂出嚟噶。 因为本身就想入， 所以其实唔系，所以唔可能系为咗赚钱而做呢种飞噶。 想赚几多？因为好紧就一定蚀嘅，因为谂下15,000 yen。我是由九州最南去到北海道最北的位置。你说如果搭汽车使几钱，不过多嘢我用了5日。 不是啦，其实他不是这样计的。其实他那个价钱计呢是计了一种叫做什么车站的入每条线他用多少钱这样计。再加个可能因为有些套票式呢就比个八九折你这样。 还有一样就是你只是坐慢车嘛。 不是因为他只是慢车的话，其实慢车你喂。你萬幾英你都，我唔計你嗰段新幹線啦。你一程車，日本正常嘅 JR 叫一條線行咗，唔使1,000， 唔使嗱，唔使講遠，唔好講咁遠啦。淨係用最我用由自內去日村，如果搭如果搭嗰條本線坐5个钟头嘅話，慢車係4,000几英一程咯。但係就係。即系问题就系7/18一日系2,000几英啫，当然你讲就呢个就系咩啊？佢限定你4月、7月、8月、12月3个月份有冇执呢样嘢？ 即系啲长日本人嘅长日本学生长假，青春十八 系青春十八，其实系服学生玩噶，譬如啲咧穷学生冇钱去旅行嘅。咁即系俾你去玩嘅，唔系点解去？ 即系等于嗰啲踩单车环岛嗰啲咯。 不过唔好讲笑，即系其实今次玩一次之后咧，其实你系有一种就咧，下次我真系挑战又，下次再挑战多次。 唔系，其实呢啲咁嘅挑战，好多时好似我先咁讲啦，唔玩啦，唔再玩啦，玩，但系可能咧，唔知点样俾人撩起条筋咧，又会再玩多次。 清楚八个挑战咧，就佢相邻。 呢个手信嗱，清楚十八有另一样嘢，清楚十八首先你一定要贴纸。你一定要贴纸，你有贴纸，你要条筋要有贴纸嘅成分，如果唔系咧，你系一定唔得嘅，因为你就你系咁坐车，我坐车，你因为清咗十八个重点唔系旅游，重点系坐车啊！ 头嗰我好耐我未试过， 一个旅游目的就系坐车啊！ 我未 试 过喺日本咧，头嗰六日，头嗰五日时间咧，系行路系咁少嘅，我又。首先我一出发就喺鹿儿岛中央坐车去西亚山嗰度坐审旗，跟住审旗坐翻转头，兜跟住去岩角，凌晨11点去到岩角，跟住搵间网吧瞓一晚，第二朝4点起身搭早班车，跟住一踩咗踩成日去7点几，最记得7点半到去到小樽，跟住喺影咗 fly 打下卡，跟住11点去到上野就搵间网吧瞓，上野好鬼多网吧。所以网吧摆唔好摆俾瞓觉，唔系咯，唔系俾上网用嘅。 咪而家根本唔系 好多，而家好多。 嗱，而家啲网吧咧，大部分咧都唔系俾你上网用噶啦。大部分咧都系俾你去冲凉噶。 嗱，上有一间咧就直情系咩，连漫仲有漫画系，佢净系一间房俾你可以瞓瞌下，依家有地方去冲凉。跟住我坐第三日又坐即系铲就清心，终于有地方瞓觉啦。即系唔系头嗰两日都瞓网吧，第三日就终于有间又叫喺东华搵咗地方瞓下，冲个凉，跟住一铲咗上去闸房，啱好遇到闸房放烟花，扑街网吧爆行，结果好在自由空间仲有房，自由空间仲有房，即系仲有间房仔。跟住第五日我就铲咗去自内，5日时间头嗰三日时间根本上个屁股同黐住凳嘅。第四日咧同第五日点解我可以又冇咁黐就系。北海道啲车非常之疏，我喺五菱角直程个钟头，跟住我喺长坂部1个钟头。 喂，五菱角嗰段线叫密啦， 跟住我去到，跟住我喺第五日，我喺因为似乎又停1个钟头。佢最攞命就咩？佢因为佢要避啲特急啊，咁咧跟新本唔系跟新本线，即系自来嗰条线咧，佢又有佢慢车咧。就真系好，呢班车就咩停一站停1个钟头，跟住你即系再行同一班车，同一架车嚟嘅。咁我咪喺个车站入去，车入附近了不山蛋嘅。咁结果就系车我戆鸠鸠喺困嚟困成个钟头，跟住再坐车，好得闲啦，好多时间啦。但系问题就系冇地方行，行咩啫？附近荒原 荒山野岭， 荒山野岭，仲系大站嗰下先吹涨，嗰下先精彩啊嘛。 跟住翻到宅房，就係啤酒花園啦，下劑。宅房因為宅房嘅大通公園係一年四季都有都制宴，我覺得宅房大通公園咧係純粹俾人拉擺攤用嘅，一年四季一年四季有制宴。 唔好咁講啦， 係咁樣噶， 唔係唔好咁，其實好似咁啊。你如果睇翻啊，你去大阪城咪啊，根本就係。长期摆长期摆摊啫嘛， 有啲唔同嘅，因为咁嗱，大通公园咧系我都好多时 我冇去啊，今次 大通公园我都仲系有啲仲系有冇摊时候嘅，春夏秋冬都有祭典嘅。夏天我觉得所谓夏祭就咩咧，俾一个酒大家一放工攞饮啤酒啫嘛。有时三四点，哇！呢班友唔使死开工啦，坐满晒成个大通公园坐满晒人去饮啤酒，仲有嗰啤酒系咩？佢唔系话一杯杯一斤 系 一个 桶桶啊嘛， 一个桶一大桶嗰啲几卡仑啫嘛，一怼哇！ 喂，佢哋水嚟嘅啫嘛，对佢哋 黐线，可以点怼啊？ 你谂唔到啫，啊！即系你要讲啤酒，我其实真系去日本好可惜，我真系饮唔饮得酒咯。 我就去唔系我唔好饮得，但系叫做咁你嚟到 唔系你惨过我惨过你，我系一罐啤酒一定会头痛嘅第二日，一罐啊 4.5% 啊已经一定头痛啊。 哦，咁我喺长期训，咁我就啲训练下嘅，基本上7-8% O K 嘅啲系。 唔系我饮我唔介意啊，我系连50个嗰啲二锅头都饮过啊，咁但系。你而家真系而家系一罐会已经会头痛啊嘛，系日次次都系啊，无论我几耐之后瞓，饮几多水啊，先瞓啊，乜鬼嘢都系一定头痛啊。 不过讲翻即系顺便讲下啦，咁我九月就 TGS 啦，我去咗玩 TGS， 话仲瞓咗个咩地方冇去过，我长期黐咗木章嗰度。嗱，第一日夜晚就系跟住掹住车边，掹住朋友车边就走咗去私家嗰个TGS party， 咁又。因为乜嘢一落机，我一落机乜嘢冇食嘅，结果就喺 T 系食嘅，系咁食佢点心咯，佢小食咯，食到饱为止咯，系疯狂地抢，跟住 自残， 梗系啦，大佬啊，未乜都未食啊，跟住一落机，跟住收咗阿 Toby 哥我话，喂，你哋人做未啊？哇，大佬啊，我啱啱先摆得，我啱啱抢咗大虫啫，跟住一劈低个袋，跟住即刻就扑落人座，跟住拍系咁拍嘢。跟住拍拍下嘢，咦？见到个人影，哦，阿总长啊！跟住就我第一个反应就系，咦？总长冇想象中咁大件喎、啊，因为啲人成日话佢横，啲人话佢横向发展，因为但真系睇真人，佢减咗肥啊！咦？又几好嘢、啊，真系减到、啊，成班即系咩成日俾人笑阿总阿 K 森呢啲嘢噶嘛？佢真系佢。啊啱嘅，你肯减啱嘅，但好啦，你话晒而家出嚟，你而家唔系老，你而家唔系 VTuber 嘛，你出嚟见人噶嘛，你减下好嘅。 唔系，佢仲有做 VTuber。 咪就系你而家出嚟养嘅嘛啫，阿老而家卖养嘅嘛，佢样唔丑噶嘛，佢样 OK 得噶嘛，你而家卖养落，你又出养嘅，你减下。 唔系，其实有几个咧，你睇啲人搵佢啲前世咧，其实你一听佢把声咧，有好几个咧，根本肯定系肯定嘅，就算佢唔公开啊，都肯定系嗰、那个都唔系真系差嘅。 咁唔差啊 ，K 生其实系佢，唔系佢， 我唔系 K 生有好几个都系， 佢膊头横啊。即系波头横又容易长肉咧，佢生食少少嘢就嘭嘭嘭一声噶嘛。好啦，跟住第二日，跟住就佢话连续四日黐住喺和章啦。个记者室搬咗去佢嗰个所谓叫做 event hall 度行咗出去，跟住摆咗只碟咧就周围拍嘢。行咗几日，结果第四日我仲系要拍，因为最攞命就系咩咧？第四日本来想唔去嘅。点解中文 Wumi 话喂 cosplay show 交我焗住我去，去完之后我最顺便拍影仲先睇埋阿松江同埋白羽爱衣嗰个地下城 event， 结果走咗三点钟离开咗去翻咗东京，都冇咩玩啦，即系半日时间，跟住我就去机场咯，结果成个嗰日就咩大虫抽完，然后我将银咗冇一连迟到都冇点去。我依家真系彻底工作模式。 其实好似今次我都冇去到中野啦。 中野冇去。 我中野都冇去啦。咁其实就啊好，因为嗱其实今次行紧凑咧，除咗因为十九个塔之外咧，有三个展啊，就好多展览啊。 连 好多展览，好多电影睇嘅，好多戏睇，好多戏想睇，好、 哎、 多展览想睇。 我有冲动噶，就系、是、我一自来咧，嗰、那个车站咧，佢而家重新起咗嘛，咁佢而家做咗小型嘅所谓叫娱乐大楼啦，咁佢有戏院嘅。我听见就喺度睇宫崎骏嘅新片，会黐线得滞咧。 唔会， 但 系 我哋时间唔够啊，就系、是、冇 你唔够时间啊， 所以我 有 冲动就系、是、我想冲动睇就系。都系冇啦，放弃啦。 未冇三个钟，两个几， 两 个钟都两个钟，都两个钟，都两个几钟。 套路快要杀手咁样死得人嘅。 唔系啊，佢嗱，我就因为中间咧，其实咧，因为好似头先咁讲，佢系去乡村嗰度咧，好顺啊，太顺啦。本来因为个黄金塔咧，其实系收六点嘅，点知我四点已经去到啦。因为其实因为景港嗰边顺啊，景港嗰边咧，即系嗱，因为景港有一样嘢。鬼太郎馆装修紧啦，如果鬼太郎馆唔系装修，有机会要入埋去。因为讲真，景港除咗个塔同鬼太郎馆，仲有乜嘢？鬼太郎嘢仲有咩好睇啊？我连米子机场都兜过转咯。咁米子机场喺米子机场嗰度睇完，即系冇嘢睇咧。再因为米子机场你见，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好奇怪吓、啊、个机场咁多鬼太郎。即系鬼塔咁啊！即系景港嗰度冇乜嘢，其实唔系完全冇嘢睇，但系真系冇乜嘢好睇。如果要下次再去景港，真系净系去睇鬼塔龙嘅鬼塔龙馆嘅咋，就系阿水木史史卡利馆啦。即系其实应该咁讲啦，其实真系去嗰度嘅咋，冇乜地方。咁因为冇得去啦，咁去完个馆就行，再加埋啲火车时间准啊，我啱啱好啊，一点唔够钟。十二点左右就出翻嚟啦，出翻米子啦。咁啊，其实真系好快，然之后四点就落到去远归啦。咁四点到远归，摆仲即系上去埋远归城，摆低嘢。诶，仲有成个钟、啊，跟住飞咗过去个金塔度，跟住未收啊。其实即系四点几已经去到金，去四点尾啦，未到五点啊，已经去到噶啦。跟住去到行埋。搞掂晒，本来我谂住系第二日搞掂嘅，远归塔、夜远归城啊、金塔啊，我谂住系嗰日，因为两个都好早啊，四点几五点，但系啊，远归又系扑街，我睇到佢话四点收嘅，本来点知去到门口话下日特别九点收，屌，但系屌出嚟，下日特别延长2100，真系，但系网页好似冇写啊。屌佢个肺！因为我至少摆低啲嘢先啦，攞住个十 K 未到十嗰阵时未有十 K， 都五六 K 个背囊嚟查嗰段远归，远归成日我好卵斜啊！顶佢个肺！咁样冇算，跟住顺好顺，结果第结。结果六点仲有时间喺嗰个伊岸城伊，即系喺嗰个金塔下边个伊岸城嗰度，即系伊岸商场嗰度兜个转行咁样，跟住喺坐喺度搞，跟住仲要跟咁第二朝早就去埋濑户大桥纪念塔，个转、哦、即系嗱， 好多人去过， 嗰情况就系、是、如果你香港就系、是、海洋公园嗰个咩观光、那个塔咯。嗰、那個觀光塔嗰種喺下面又轉上去轉落嚟咁，但係個 view 咧真係嗰邊靚好多，嗰邊真係 grand 好多，呢、這個真係嘅高度嗰個都嗱，如果你計埋個山就係海洋公園高啲，咁但係淨係個塔咧就係瀨户大橋紀念塔嗰個高啲，同埋你去到嗰個塔下面去埋個館啦，不過呢度又依個塔你平時去咧又真係玩人嘅，尤其朝早去玩人嘅，你九點朝早。入去嗰架车九点出嚟，嗱佢九点有架车出嚟嘅都，咁但系咧，本来十点定十一点会有架车出嚟嘅，但系因为呢啲系非繁忙时间 cut 捻咗，下一架一点啊，屌嗰、那个位你点翻？点有四个钟啊？顶你净系个塔上埋个塔去埋濑户大桥。濑户大桥建造纪念馆行多半个钟至一个钟俾你，真系嗰度行，其实好多嘢睇嘅，但系你都唔可能行多两个钟，结果行到出嚟未到十二点已经行到出嚟啦。 行一要行成个几钟个半钟，我都要行个半钟先行到出嚟，翻翻去搭地铁，搭车。我仲要中间顶唔顺，我中间等巴士，真系等巴士。哇！嗱，真系呢个巴士站咧，真系会下咧门口啊，屋企门口巴士站，真系喺屋企门口，系人哋屋企门口个巴士站嗰度。佢真系嗰啲村巴式嗰啲真系屋企门口啊。 系噶。 系啊，真系好近，好近。不过佢哋啲巴士又好，即系可以好细咯，得十个位嗰啲咯。即系我当你当香港小巴， 日本巴士好细噶。 佢嗰啲巴士村啲细巴士咯，有入京村嗰啲巴士。头先咁讲啦，景港嗰架鬼头巴士咧，十个位左右嘅啫，真系，即系十个位左右嘅啫。佢仲要系100 yen 定300 yen 啊？我好似300，好似300 yen 啊。唔系好记得啦，但系系大小同价100定300。 我喺小樽搭嗰啲所谓叫一般巴士咧，日本一般巴士就系12个位度咯。仲香港小巴，即系其实只不过就咩咧？香港小巴不过有企位版嘅嗰、那个 size， 香港小巴多位过佢啊。 香港小巴大过佢添， 大过佢添，佢 长过佢添，大过 佢。系啊，香港小巴多位过佢，香港小巴10个位佢。 但系正常巴士咧，其实都好多位嘅，正常巴士都多位嘅。 但佢啲唔正常噶嘛，啲小 佢啲 细 小型巴嚟噶， 小巴 真系 小 巴嚟 ，mini 巴士嚟，真系香港人个 mini 巴士嚟嘅啫。咁跟住就玩完，系所以然之后仲要跟住变咗，哇！有成大半日谂有咩地方行啊？高松城我仲要搞到去坐埋佢嗰架船仔蛙艇去喺护城河玩添，500 yen 咋嘛，玩一次啊，系咪先？跟住玩一次啦，咁玩完，然之后跟住点啊？我去 Jumbo Ferry 系夜晚系凌晨1点啊，咁嗰段时间做咩啊？睇戏咯，仲要啱啱扑街啊！啱啱睇完宫崎骏，坐半个钟。就睇光美 F， 跟住坐半个钟就睇 City Hunter， 准到扑街。你知道咧，有阵时咧啲片场可能啱啱嗰啲开搭噶嘛，但系呢三间仲唔知点解顶啊！我要睇嗰三套，啲时间准到搭到靓靓一靓一靓啊！系靓到绝嗰只真系。 因为我知道，因为咧我嗱 City Hunter 我唔敢保证啦。但我知道宫崎骏嘅新片同埋一定会嘅，咁我就有香港睇嗰个。 唔系宫崎骏香港一定上 ，City Hunter MCL 99% 上，光美就 多数都唔上， 多数都唔上。结果翻到嚟定系喺日本嗰时间，有公布咗香港会上，光美 F 香港会上。 等香港咯，即系好直接就系喺日本时间宝贵，冇即系除非我真系好 Q 得闲，即系例如话。有人话非常得闲，一日成日冇嘢做，咁我 唔系本来咧，我去日本必定谂住一定要入场睇咧，就是、光美 F。喂，荒谬圈边个光美粉？边个第一个光美粉啊？结果竟然杰特喺日本睇过，白虎喺日本睇过，顶啊！ 我喺日本睇过几两三次到啦。 我反而未喺日本睇过，乜卵事啊？ 咁唔同嘅，因为嗰次系我去开， 唔系我系去开日，我去日本嘅时间多数都唔系佢戏。都唔系佢有戏上嗰段时间。 我记得好似应该我睇光美好似系 TGS 嘅，啱好就系咩？咁我去前台见到以上，啊咁咪碰个运气咯。哎，咁冇反而有得闲咁走去咁样。 唔系佢通常，因为佢通常就系四月同十一月啊嘛。其实十月嗰阵时候，我好少呢段时间，我好少呢啲时间去啊嘛。嗯。 总之啊，今次就系、是、诶，头尾使咗几钱啊？ 其实头尾 全部加埋， 其实全部加埋应该就。20000左右咯， 差唔多啦、 啊。 你咁，你用 因为净系自己 book 咧，都 book 咗10000多蚊。咁去到其实我唔计嗰啲普通，因为我唔计我买书嗰啲，其实用咗唔系好多钱嘅啫。其实 我自己就嗱机票咧就因为我本身我由大由札幌翻嚟嗰程贵，嗰程成4000多蚊。咁我去到而家嗰程三千7000多蚊啦，机票7000多，7000-8000啦，齐头8000啦。跟住我大使咗200000日元。18000多咯， 唔系嗱，讲真啦， 玩咗成半个月喎。 其实呢种玩法咧，咁样嘅话咧，以日本嚟讲，有几样嘢我真系今次咧会同以前有睇到好有几样嘢，有一样嘢好明显嘅，日本嗰啲 staff 咧，尤其是啲旅行地方嘅 staff 咧，佢哋冇以前咁石头啊，以前好捻死硬噶嘛，我今次发觉咧，原来因为19个塔翻4个 block， 佢每完成一个 block 咧，会吸你个印啊，会有即系第一个塔已经吸错咗位啊！你佢有分啊，东西南北位，即系总之有分四个，一二三四。佢一开头系东北定北，总之一开头福冈啊，即系喺岛根嗰度咧，已经吸错咗个 block， 吸错咗 block 啊！结果搞到去到东京铁塔先发现啊，去到第三个 block 先发现，原来之前吸错咗。佢哋喺讲到好唔想帮我吸啊，结果帮我吸。即系佢哋嗰种冇以前咁石头啊！以前真系话唔帮你吸，真系唔肯帮你吸噶嘛！你死死女都唔帮你做啲嘢噶嘛！以前啊，以前你会觉得你会有咁嘅感觉噶嘛？系咪先？日本嗰啲死硬派石头到咧，好唔系好好多啦，好好多啦，唔止一，因为唔止一个啊，系其他地方都有呢种咁嘅感觉啊！你会，例如有啲唔同啲 plan 咧，你会咁样讲啊？佢话帮你。咁啊，帮你点样组合啦？嗰啲即系以前唔会噶嘛。 好简，咪用一个简单讲嘅例子就系、是，其实清晨八咧，新干线option 券咧，本来就系坐，本来咧就系咩奇位嘅，因为包新干线，因为嗰程式咧系冇全部自由席啊嘛，冇自由席啊嘛，咁你冇自由席咯，你冇定位嘅，有张飞又冇定位嘅，咁咪只有企啦。但系佢而家过去俾你就系、是，总之咧，叫张凳空嘅话咧就坐去啦，咁样嘅佢意思系，即系话。 嗯，同埋咧有一样嘢噶，喺另一睇先人都睇，突然间你咁样窒一窒，窒一窒，佢即系总之呢样嘢就真系好，佢哋啊系啊，订飞嗰度咧，订飞嗰度啦，Jumbo Ferry 嗰间嗰个网页咧，唔接受海外发行信用卡啦，即系你海外 JCB 都应该唔得噶，佢写明日本国内发行以外唔接受，咁但系所以你一定要逼住用嗰啲代订网咯。佢哋系知噶 ，Jumbo Ferry 嗰啲见到我俾个 email 佢，佢系知道嗰个代订网嘅，因为佢哋肯定我唔系第一个啦。即系你有呢张咧，都写两只字，跟住话咩？甚至同埋好似讲，去你快活 club 咧，你第一次去咧，佢要你要入会噶嘛？快活 club 佢又会同你讲。你可以网上订，网上入会咧，你唔使钱。你即场入会做人手入会咧，就要俾手续费咧。咁我嚟到你就帮我俾啊，嗰二百 yen 啊，屌！即系佢跟住佢话系啊，跟住有啲咧，我问佢啲电话，我外国电话啊，得噶啦，你求其十得噶啦，咁嗰啲即系以前冇唔会咁讲嘅，就算佢接受啲嘢都唔会讲噶嘛，唔会咁讲话你求其。求其了两只字就算，唔使而家会咁同你讲噶，系唔同咗啊！即系佢至少对外国游客嗰啲态度咧，系冇咗以前咁唔知点做啊！你冇电话点做啊？嗰啲即系冇咗，以前冇晒啊！而家呢啲嘢冇晒呢啲咁冇，即系又唔系未必冇晒，但系至少肯对外国人肯对 service 外国人的地方咧，就嗰、那个。个脑袋冇即系冇咁石头啦。另外咧，有一样嘢真系嘅，会发觉以前我系睇咗啲外国实况主讲翻，会系咪咧睇翻真系，喺日本今次有几样嘢，外国人系对日本嗰种，即系我哋香港人就冇所谓，就系嗰啲广告牌啊，外国人。是好神奇，会觉得是新宿秋叶原新宿士会亚那些咁嘅成街嗰啲大成个大厦都系广告牌嗰啲电视广告牌电视幕墙嗰啲广告牌咧，佢哋系哇顶乜卵嘢嚟噶嗰种咧，即系你去八公嗰、那个即系嗰只狗嗰百公园嗰度啦，士会亚百公园啦，秋叶原啦，嗰几个大位咧，你差唔多嗰位个位都有外国人喺度，嗱、鬼佬啊，攞住相机喺度系咁影啊，连影，我即系嗱，你话影嗰个好捻多人嘅十字路口就以前都会影啊，我哋自己，咁但系佢哋好明显唔系影落嚟咯，系影上去咯，啊影乜嘢啊呢啲咁嘢，连一张啊够啦，就算系影个风景。 我哋睇惯啦嘛， 香港都系 惯咗啦， 唔系睇惯点解啊？系香港都系啊， 因为香港本身以往都系啊嘛， 香港都 你话而家拆晒啲银行招牌就话啫，以前都系啊嘛， 以前夸张过日本添， 夸张啲系咪先？ 那個霓虹燈 嗰啲嘅，你而家去士杯牙係，只係士杯牙出面，直頭白宮公園出面有個大嘅廣告牌嘛，而家係。 係。 你而家睇 YouTube 睇直播睇用啊？ 唔係士杯牙就嗰個廣告牌啦，你喺Shinjuku 就係睇嗰個立體牌、立體廣告 咯。立體貓咯。 立體貓啦。嗰幾個位啊，你會真係見到外國鬼佬係真係鬼佬，係咁影，係咁影。 因為歐洲冇乜嘅呢樣。你話呢點啊？呢種廣告牌或者咁花碌碌咧， 成棟大廈都幾 花碌碌咧。你真係得 Times Square 嗰邊先有的。係 啊，你睇翻外國嗰啲美國都係美國嘅啫，都係某幾個地方先會有，同埋都係可能係一棟大廈咯。而佢係幾種成棟排一齊咁，都係咁樣。 你時不時係四五棟一齊開的嘛？ 時不時四五棟啊，抽完就成棚都係啊，嗰啲全部都係咁樣。佢哋好驚奇咯呢樣嘢。同埋今次因為可能我九月尾咧，九月中啦，好多外國人冇乜中國人，因為未放啊嘛。但去到尾咧。即系去到九月尾咧，因为佢好似九月20号话开，20定21话开，话俾你已经俾你过，俾日本俾中国人过去啊嘛，就开翻啦，又唔好讲笑啦，都唔知几蚊，即系寿司场都唔知几蚊都中国人啊，第一你话啲日鱼个惊鱼个顶，你讲乜 咩惊辐射 先日本啊？即系嗰啲嘢真系，我哋呢就另一件事啦，但系你去到真系几鬼多中国人啦、啊。 我又唔食鱼，所以我都唔好笑，所以对我冇关系。 唔系真系，不过你话讲倾向咧，旅游倾向咧，今次会再明显啲。啲城咧，其实咧都多中国人，香港中国人或者中国人团，啲名城啊，即系大阪城、啊。 以前好少人，唔系大阪城就冇嘢讲嘅。但如果你话啲冷门城，其实咧都系入，因为其他咧。行城堡呢样嘢系得我依我啲傻佬先会做嘅。 唔系啊，基路城同我喺基路城同埋喺五棱角都见到中国人。 唔系嗱，一样就系你讲几个城系嘛？唔系嗰几个城太有名啦。咁嗱， 有名之余唔使钱入场啊。 唔系仲一样，仲一样嘢就系嗰几个城容易去啊嘛。 嗱， 好简单就系松本城、松江城、岩根城。依所以依嘅有麻鬼烦嘅远嘅偏远城，去到得全部日本人嚟嘅， 仲要当地人都做 当地人啦、 啊，唔系当地人啊，当地人就好恐怖嘅。但系我因为我手痕买咗百名城 stamp， 结果玩完一个十九要玩一百， 我嗰个好难啊，嗰、那个就因 为嗰个未必玩晒噶啦，嗰、那個、就唔会特登玩晒， 嗰、 那 个都唔会特登玩晒，即系叫做咩？去到既然有个城咧，打个 去到附近 上咗边咯。 城我哋都会去噶嘛，我哋去嗰头会去嗰啲城噶嘛。咁咪去到吸个人咯， 上 咗 边 咯。 即系就你话日本最咁多城最难去嗰、那个 失根， 失根嗰、那个阿伊路族嘅城寨，坐净系坐去瞓路都成四个钟啊，扎房，跟住坐两个几钟头去到根室，跟住再转一个钟头巴士。哇，大佬黐下线噶！系我自己觉得自己黐线啊！ 唔系嗱咁啊，即系嗱，好似因为咧五棱角啊，或者基路啊、大阪城呢啲咧，你唔入去嗰个城，你唔想先手咧，你唔想你唔入城内边先手咧，唔使钱噶嘛，基本上。咁佢喺出边行咯，系咯。佢你即系喺自由时间入咯，通常嗰啲啊。不过其实喺基路都有中国人入去嘅，即系香港人入去嘅，基路城都有。不过因为入去嗰个咧，好明显系会行呢啲人嘅人咯，因为佢系应该唔系团，唔系跟团嘅，跟团就唔知入唔入啦，因为我走咗啦。 跟团好少入嘅， 跟团嗰啲我就唔系跟团嗰啲，你只有兴趣咪入咯。佢咧通常去到门口 就同你讲， 就同你讲，要俾钱个位咧，就同你讲嗱，你跟住 你一啲自己俾啦， 一系自由时间啦，想去就自由啦，嗰啲咁样嘅应该就系、是，因为其实因为佢唔使钱嘅地方都好大啊。 唔系 五棱角都系， 应该讲其实咧，唔系五棱角咧就唔属于。 但系隔啊，但五棱角好神奇，五棱角城，我原来我买咗张百名城睇翻，先知道五棱角系城嚟嘅， 系城嚟嘅城寨。 因为你唔觉，你唔 即系你唔觉系日本城宅，日本名城堡啊嘛？ 个构造唔似， 唔似啊嘛？你唔会觉系日本城， 因为佢本身系属于西洋式嘅一个军事要塞啊嘛。 西洋式嘅五，即系嗰种诶星形 洋式建筑嚟， 洋式建筑嚟， 洋式军事要塞，而唔系话日本嗰种设计错。 所以喺五菱国嗰度咧，城寨啊嗰度咧，你睇到咧，佢有介绍咧，佢有讲埋其他地方嗰啲即系同类型嗰啲多角星形。 有噶，其实仲有几个噶。 睇翻唔就系几个啊？睇翻啊，由四角开始啊，系有我睇翻至少100个啊。 日本好多嘅， 唔系日本啊，唔系日本啊，日本好似得一两个。 日本啊， 日本好似得五零个。 喺北海就有两个，喺东北有一个，三个。我想知啊，三个咧。 但系外国有个好似有十几角星， 因为依个全巨啊嘛， 好多嘅。 唔系因为系嗰、那个防守性 咧，都话军师佢个军佢系军事要塞， 要塞个设计嚟噶嘛，仲系 佢同唔系日本个城堡唔同咯。 最简单五零个最似边个啊？五个大厦啫嘛。 咪跟住嗱，跟住咧行完五棱角之后咧，个五棱角塔咧就冇晒中国人啦，得但系好多鬼佬， 鬼会行嘅， 好多鬼佬，真系好多鬼佬。 塔就真系鬼佬行多。 系啊，我去塔基本上除咗本地人，除咗日本人之外，基本上就系鬼佬。反嗱，有一样嘢嘅，如果系大楼式嘅塔咧，就多中国人。 系 大楼式嘅塔就多，即系好似Sky Tree 啊， 东京铁塔啊， 唔系东京塔冇啊，东京塔冇中文。 唔系东京塔，因为唔去啦嘛，而家。 而家唔去啦，东京铁塔唔系啊，东京塔而家兴喺嗰条嗰角仔度影过去嘅咋。嗰度啲人话睇到，我睇啲 Facebook 啊新闻嗰啲话咧，哇喺嗰度排要排成粒钟先可以先去嗰度影一张相啊。 唔系而家兴，唔系 喺嗰条隔窄巷嗰度影啊。 东京而家兴系你喺外边影东京铁塔。 而家最兴咪喺个窄巷嗰度影过去咯。 窄巷其一，其实其二最多系咩咧？六本木。 哦。 摩利比路啊，摩利比路顶望到噶嘛。 哦。 上去深展览馆出边，佢直头系玻璃幕墙望晒成个东京噶嘛嗰度。 系啊系啊， 其实我上次去日本，其实好多好多中国人喺嗰影噶。 哦，咩？因为大楼式佢哋好中意上嘅， 因为易上嘛。 系啊，梅田都系啦。梅田大，因为佢行完下边行商场 啊嘛，佢哋。 不过梅田下边冇乜商场行嘅，都系。 系。 即系梅田空中花园啊， 空中花 园咯，梅中花园系，即系真系好搞，好神奇呢样嘢咯，即系佢哋口味问题咯。 啊，差唔多啦，今次都成讲都吹咗成个钟啦。咁又会下次。 不过啦，真系啦，呢种咁嘅好完整 planning 嘅旅行咧，即系可能真系同自己个性格问题啦。有时因为我个人偏性急啊，有少性急咧，咁呢种咧，你一有个目标咧。你就算好明明好多时间都扯个感觉都会扯住扯住。 行军踎咯，会有呢、這个。 我就不嬲行军踎嘅，但系我有人就会计划晒嘅。我系知我清楚自己要做，我系嗰啲我清楚自己要做啲咩。 唔系当有计划之下，你就会 扯住去， 扯住无意识、下意识地扯住扯咗自己。 我唔会喎，我系嗰啲自己计要准时间嗰啲啊，因为当你搭火车，你搭火车人去 你人一定，你为咗搭火车就另一件事。去旅行去玩咧，嗰种咧，睇你 buy 唔 buy 啊？我个人自己点嘅就系翻嚟好似冇玩过，就因为可能太作业式咧，太扯咧，自己同埋有一样有事，有一样就系唔系咁爽嘅，系冇乜一餐真系令到 超 唔系坐定食食好多餐坐定食，系食落口。哇！惊为天人， 算 啦， 我 真 系冇算。 唔系去咁多次，唔系我上次去重返城嗰块肉真系嗰块 A 五嗰个肩系真系顶级 A 五啦，嗰块仔。 重返 A 五啊，好大佬。 唔系我去一星坪咋？ 够啦！ 我仲要系去平民嗰间一星坪啊，唔系贵嗰间一星坪啊，即系真系。叫做本店嗰间，即系真系好僻。 我啊，喺星十八啊，第一日就咩咧？第一日饭团，好啊，算啦。第二日喺小樽嗰间小樽车站嗰间咖啡里面食咗少少嘢，跟住上嘢松屋。第三日穿上行喺车站附近揾一间拉面铺食碗拉面，跟住花园乌冬。第四日又系第早餐咧就系咩？喺沙巴喺五菱国附近间沙巴食咗件饼，跟住又系饭团，又系便利店，去到札幌站先至食到啲稍微热嘅嘢，暖下个肚。 跟住最后一日就好啦，因为最后一日我焗住一日村停咗成个上昼，因为日村冇车啊。咁我叫阿日村，我带埋嚟出面咧，我直情咩？我喺日村车站，我望出出面咧，我已经觉得热气攻入嚟嗰种感觉。得啦，我唔离开车站，叫嗰个车站附近个shopping mall 嗰度食嘢，唔行出车站，又系食咩？又系花园乌冬。 啊，你讲嘢突然间唔记得，突然间之前 好街啊，大佬八月。 好神啊，好神奇啊！我有一个另一个就系、是，因为我搭咗三程巴士，一两程通宵啦。第一日我由喺博多过去岛根嗰程咧，佢每个程即系个司机要唞嗰啲，即系佢喺啲。啲停车站， 三分钟留一 次嘛，突然间就放我哋落车，但系闸房个咸管嗰个唔开门啊，冇开门啊，佢停咗咧都唔开门啊，即系冇得俾你落去唞气啊，唔知点解啊，我睇个个 block 嗰啲人都话会俾你落去兜个圈噶嘛， 起码去个厕所啊， 系啊，虽然架车上面都有，但系唔知点解闸房个咸管嗰次冇开，而反而是岛根，即系过岛根嗰程咧，系四次五次都有开，俾你落去讲埋几，但系几点噶？跟住 佢通常话咧廿分钟，佢通常系廿分钟。 通常廿分钟嘅，廿分钟嘅入去，跟住佢，但系因为通宵咧，佢同埋睇得到咧，有好几个可能真系呢排，即系过咗呢两年未完，其实呢啲位置未完唔够客啊！呢两年之内，因为呢两年冇旅客咧。就算是国内旅行都自缩㗎嘛，佢哋。冇客。 我就坐 嗰啲位好多，其实真係已经真係得返个厕所。 喇 即係得返厕所，得返啲自贩机。 啊，我就好啲，因为我自己嗰次由大阪坐返东京，即係旧年嗰次呢，嗰架水好半几豪华嘅，即係佢有个帐篷笠住嗰啲呢，半独立。 一个人一个位嘛。而家通宵长嘅多数都一个人一个位㗎啦。 咁呢就嗰个就好啲就咩？佢停廿分钟，但系去到就系佢有开啊！嗰因为喺东明嗰啲所谓叫大型嘅停车休息场啊，我廿分钟食唔够钱，我食嘢，结果都系乜嘢都冇，结果又去咗厕所算数，都食唔切，边度食一次啫？佢可能算叫个拉面落嚟，如果佢个车开啦，咪死得，咁就算啦。唉， 呢啲其实你应该就系俾你俾啲。 巴士 机食噶，巴士唔系啊，揸车同埋货车佬啊， 真系自己揸车嘅就会食嘅。S A 咁我当年嗰次大游行，即系几条懵佬同阿直爷阿 B 嗰次去嗰十个钟车，其实有两个钟系食咗去食嘢噶嘛， 要休息噶嘛，其实都要休息噶嘛， 有车手要停噶嘛，大佬。 系啊，除非你有几人轮 住。系啊，你话我头先最爱我，你话咧咁，你话你去咗冇乜好作业感咧？我头嗰五日个回忆就系咩咧？瞓觉、转车、瞓觉、转车、瞓觉，因为喺车度冇嘢做，跟住瞓，跟住起身差唔多九钟起身，跟住转车，跟住瞓，又转车，又瞓。 唔系啊，我今次结果我好似去咗五次，三一二三。四间法律级 我就去啊！我唔知点解我住咗两次嘅自由空间，我又唔系特登拣佢，但系住自由空间。 唔系你，我其实就唔系，我都唔系特登拣嘅。咁例如我行咗半日，行到成身汗， 纯粹就脚啫嘛。 跟住去到谂住去睇去伊岸摩睇，去即系高雄伊岸摩睇戏嗰阵时，隔年咧。哇！喺后门见到，咦，有间法会吸喎，成身汗，咁啊，去冲个凉算啦，俾200 yen，俾即系最平嗰个晏昼45分钟嗰啲时间夹埋，好似200-300 yen啫嘛。 佢饮杯嘢咁样去 饮杯水啫，饮杯水，揭下本少年 magazine， 试下本针本嗰啲啫嘛，跟住就走啦。即系有一样嘢噶，其实咧。就算即系如果唔系过夜嘅话咧，你讲真，你去呢啲，你会觉得冇乜所谓其实。 望百几百英俾佢啦。 唔系啊，我系话冇锁嗰啲个人房咧、其实都冇乜。 如果唔 太大 所 谓嘅， 如果你唔瞓觉冇所谓。 系啦，唔瞓觉 都得。 但我瞓觉啊，大佬啊。 我冇所谓，我甚至摆嘢喺度走去冲凉都系咁啦。 唔系对我嚟讲咧，就咩？一定俾电话我插电。我要嘅系咩？因为充电咗，我插翻手机，插翻电池。 差个人同差手机咯， 系啊，差手机 唔系啊，反而我喺高雄嗰度咧，就真系净系冲凉咧，拎埋个背囊摆咗入去，系，因为其实个快活级个冲凉房好大嘅，佢嗰、那个即系换衫室好大， 系、 啊，反而嗰、那个 我喺宅房嗰间自由空间咧，佢夜晚咧过十一点钟之后咧，嗱佢冲凉房咧系要俾钱嘅，但系佢话到明嘅，十一点半之后咧就唔使钱啦，咁我特登等到十一点半，跟住再冲凉咯。 唔系快活级会讲明嘅，你十五分钟。沖涼免費，不過咧你啊大部分嘅睇翻應該係大部分嘅唔包抹身，唔包張毛巾啊，唔包塊毛巾。別府嗰間包啊，俾噶隨便攞噶別府嗰間。 嗱呢樣嘢咧就係咧，我自從咧我知道啦，因為我香港坐夜機第二朝翻香港咧，咁咧我出嚟翻香港我直接翻公司嘅，咁當然就黐入立嘅，咁我知道香港機場咧。入境喺禁區裏面咧，入係有浴室嘅，但係咧只限入境。咁咧就特登喺日本亞馬遜訂嗰啲咧，即快乾毛巾，即係擺，跟住咧淋著，咁咧就擺喺背囊度。咁我翻到香港，即刻沖個涼，即刻翻公司。係啊，我依家幾實際嘅，依家買條毛巾啱用嘅呢啲。因為咧有地方咧，佢好因為關之空港，佢有浴室俾你㗎，唔係佢冇毛巾俾你啊嘛。 就系而家好，即系就算系嗱、啊，即系如果系谂住住网吧嘅咧，其实真系要谂呢样嘢。你将毛巾嗱，讲真二三百蚊，讲真又唔系贵，但系你买咗条毛巾之后，吓点摆啊？又嗰啲嘢， 而家唔系亚马逊有噶，有时候超薄有啲毛巾。 唔系我系话你买佢嗰条毛巾嚟， 嗰条毛巾啦，所以 嗰啲啊， 即 系嗰啲就自备咯，即系最好就自备呢啲啊。 自備一條咧，因為佢快乾毛巾一入咧，有一樣係吹乾。 如果你好似我咁行慣山嘅咧，你攞自己著啱啱著咗件衫抹咯。呢啲你哋唔習慣，呢啲就唔會咁樣做噶嘛。 但係我但係有唔係話有張大毛巾嘅時啲冷氣凍咧，可以冚一冚啊嘛。 唔係有時啲冷氣真係凍得好緊要。 係 兩張毛巾，兩張布。佢有時不過真係咁講啦，其实点解你唔买嗰啲便当食咧？你啲便当其实都好贵啊，成千 yen 噶。 贵 啊！ 佢所以叫地区便当，因为我所以我一定买咩便点便当，500 yen、600 yen咁搞掂咗。 不过今次可能因为要去唔同地方咧，惊搞到，惊要去厕所，就反而食好少好多嘢。 系你捞神啊！嗰啲便当买最普通，买最安定嗰啲啊。 啲甜品啊，你啲捞神嗰啲其实好正啊！其实就算捞神七仔嗰啲甜品都好食噶嘛。 甜品唔系我买狂食佢啲布甸咯。日本布甸特别好味嘅，捞神呢边系点布甸？ 个蛋啊，只蛋唔同啊嘛，啲蛋日本啲蛋啊，真系全世界出名噶啦。呢样嘢就啊，睇啲实况咧，要如果识英文嘅，最好揾啲实况话睇探乜。探乜个卡基高下啊！啲外来鬼佬吓死噶 ，T K G 啊！啲鬼佬睇得啲有咩？我哋又冇乜问题啫。 唔系，好简单就系、是、我嗱、其实系中国人都食嘅山打捞饭，好多年。我呢个就我童年回忆就系、是、我当时我阿婆咧就因为我当时鼻黏膜薄啊，咁我阿嫲咁我阿婆啊，咁啲咩方法就系咩生鸡蛋捞饭。跟住加豉油落去，咁佢话咁咧就会等你鼻黏膜唔会流鼻血，咁我唔系咁多好食咪食咯。不过咧就其实仲可以加豬油，不过呢个另一个食法啦。 唔系即系外国人系吓死噶呢样嘢，系比寿司仲惊啊！ 比鱼生更 鱼生寿司更惊啊！佢哋 我唔系唔同噶 咩三文治菌啊？ 系，但系对于食惯中国人食惯都冇所谓。 唔系中国人唔介意，中国人更毒嘅都食。 咩？有啲文化，因为我咪食 嘅。但系同埋有一样真系嘅，又要讲，如果讲食咧，真系嘅鸡泡鱼咧，真系唔系几适合熟食，真系唔系几适合熟食。我就算喺所谓嘅鸡泡鱼之乡嘅下关搵间都唔系平嘅，佢啲食咧有佢又有捞饭，即系炒饭咁嘅。嗰種盅啦，但係你同蟹肉比咧，因為有蟹度落食咧，我食過，嗰都係類似咁樣將，即係呢個就係將雞泡魚肉撈飯啦，因為係蟹肉撈飯啦嗰啲，佢成個盅飯咁樣噶嘛，即係揾個爐煲住咁樣熱飯嗰啲，你會發覺蟹你會都鮮活，鮮嘅係鮮嘅雞泡魚，但係你啲肉咧蟹啊，真係好蟹啊，即係就算係佢。炸佢点样即系总之熟嘅咧， 煮都好， 都好蟹，都通常都蟹嘅。就算食得出都唔系差嘢嘅，但系都系蟹，真系唔得。 真系唔得。 我 鸡煲鱼熟食真系难食。 诶， 即系难好食 咧。我因为我自己唔系好，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咧，我系冇谂住食乜，即系一条栏嘅话咧，你系冇谂住食咩美食嘅，即系就食饱就算位数，所以。花冤枉洞啦，冇烦啦。花嗱，一就系花冤枉一个古仔就系我喺秋田咁样，我食嗰佢一个钟头车啦。咁我就去佢咁，我冇离开车站，跟住去车站个 shop 嗰啲food con 食嘢啦。咁叫花冤枉十几人排队，跟住厨房得一条友。对于我而家喺厨房打工人嚟讲，睇哇感同身受啊！顶佢个肺，即系嗰种咩嗰种无助方法就系、是、咩？十几人排队，跟住厨房得一个人，我心谂食饭时间你班契弟唔好走食饭啦，留一条留一个叔喺度喺度做嘢，你班扑街，即系你有冇人性嘅班友？ 乌冬我就好似喺乡村嗰边食咗一 间，咁冇办法啊，因为高松乌冬 城产。唔系，我系睇话咁，好似呢度一间，跟住睇到话哦评价唔错，咁啊嗰日去，哇点知真系好彩啊！我一排到去。转头吓、啊，后边十几个、十几廿个人，因为我十二点左右嘛，一行一排都去转头吓、啊，后边成十几廿个人跟住。 我旧年啊，去我因为我坐我坐新湾市大户去高松啊嘛，之后早七点钟落车，附近咩食啊？哦，嗰个连锁店咯，乌龙连锁店咯，咪转个弯咗咯。如果嗰间连锁店咧喺池袋车站个附近都有嘅。但系做呢就中七点钟饭边有嘢食啫？ 系啊，嗱系啊，日本如果你朝早食早餐真系麻烦噶， 唔 系你真系除咗啲连锁店之外咧，就真系冇嗱，松屋士基啊吉仔，跟住西式咧就系 老麦咯， 老麦啦，跟住仲有 Gastor 呢啲咯 ，Gastor 呢啲咯，即系西式嗰啲，系呢派 Johnny 呢，系呢啲嘅咋，你冇噶，真系冇啊！ 你连锁店先做到嘅， 连锁店唔系先做到先会做早市咁滞嘅， 先肯做啊！ 嗱，早市如果你要有咧，可能系真系通常都系拎走咯， 好少，唔系话唔拎走，而系 拎走都有， 好少铺会咁早开，其实 早极都九点几十点 啊！因为我嗰时我上次喺大阪。又系真系七八点出嚟揾嘢食咧，喺就喺南波啫嘛，得一间啫，成条南波嗰个商店街嗰度得一间铺开啫。 日本铺头真系通常都 日本你之后再揾早餐食系好痛苦嘅事嚟噶，所以咧通常我自己喺大阪咧，我知道我系去咗咁多次大阪，我朝头早因为坐早机啊嘛，通常因为所谓早机啊，朝头早去到大阪啊。我知道一知道边度有嘢咧，咁下次去咧去翻嗰度揾噶。 唔系，反而啲 cafe 仲会多啲开咯，西式嘅反而仲会多啲开。 唔系，因为调翻转，你可能觉得系其实日本人食早餐嗰个习惯啊，屋企食多啊， 屋企食多，佢唔中 你出嚟食嘅其实。一系真系 cafe 咯 ，cafe 嗰种食个食件多士饮个咖啡嗰种， 唔系就系 我喺京都食咪食嗰 西式咯。 我喺日本 京都系京都， 我喺日本即系做餐就咩啊？鸡加肉饭，重嘅咖喱饭。 系咁，我同你咧鸡加饭，因为 我比较中意 sukiya 个牛饭，牛饭我中意 sukiya 多啲。即系呢个个人问题，呢个人口味嘅个系个系啊嘛。 差唔多吹完咗。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咁就睇下，好啊，下次就睇下抽唔抽到二次元 fans 嘅人去讲下佢嘅感想啦。好，下一集再见，拜拜。